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有个台风叫苏拉，这个周末可能影响大家行街街，留意留意啦。我是小张张， 今日又有客家婆，孟强一啲都唔傻。我是小曳曳，早晨。 客家婆听住，孟强孟摸摸，学人抢盐，最后搞到孟抢盐啊！ OK OK OK， 食得好嗱，真系唔好抢，无无谓谓， 使乜嘢？我都唔知道你做乜嘢，做乜嘢啊？你 系有时间搞下其他嘢， 冇错啦，听下风骚白有个啦， 梗系要啦。 咁啊犀利啊！今日我哋 AI BB 班啊，唔单止有阿 Leo 啊，仲有客串嘉宾。 系啊，又有校长嚟啦。校长一嚟咧，我嘅肾上腺素就飙升。 你知唔知点解今日有校长啊？ 唔知道， 因为开学啦。哦啊 三嘅节目非常之丰富啦，一阵间又有客家婆啦，又有呢个 AI BB 班啦， 好忙啊，每一日都 冇错。今日仲有个嘉宾， 我早餐都冇得食。 我知啊，你今日争啲交唔到功课吗？ 咖啡都未， 我冇理你啊，我冷眼旁观你，抵死！ 哇，你系咪人嚟噶？你做冷眼旁观，依家好衰噶啦。 因为我都好忙， 今日大家 帮你唔到， 周地都系甩晒碌。嗱，当一个人好忙嘅时候咧，就会有忙中有漏。好啦，咁样，我想问大家，人生都有重要啦，但出门口都有重要。上次客家婆咧查过我袋有啲咩啦，我想问你哋有啲乜嘢系会令到你就算迟到 你都会翻屋企攞嘅咧，即系 手机 唔记得咗攞。有啲嘢你覺得算啦咁樣，你會豁出嘅話，今日唔用啊咁樣噶嘛。 嗯、 但有啲嘢而家咧，我相信咧，你出門口咧冇咗佢咧，係出唔到嘅。 都一樣嘅啫， 遲到你都要翻 嚟啊！係真係手機 同埋鎖匙。 銀包冇就算啦， 冇所謂啊。 係 啊，但手機你又要俾錢啦、 啊，有八達 通啊，有全部喺曬裏面。 我問你，喂，借兩條嘢，你借俾我㗎？嗬、嗯，兩 條。咁粗俗， 我都覺得係。 Reward engine， 剪咗嗰兩個字，咩兩咩？係借幾多？ 20元 咪一句说话， okay, 你唔识讲 嘅。20元诚意，20元诚意，40元俾我。 哇！你20元有鬼用咧？而家20元你攞买杯咖啡， 20元梗系有鬼用啦。20元你可以为到隧道啊，大佬。好彩你有20元 啫。我好彩我救咗你啫。 我有冲红灯。 我今日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喺个 lift 先发现，原来我自己冇睇清楚自己嘅衣着，咁啊冇带一条平时用开嘅皮带。应该只系冇皮带啊！ 系啊， 你 会 用 开 皮 带噶？ 当时我就因为会迟到，同埋因为有啲嘢翻嚟做嘅，咁我就算啦咁样。但系而家好后悔咯，即系 冇带皮带， 好感觉嗰条裤好似 甩， 好松好松咁咯。即系如果我唔谂佢咧，其实我喺屋企行咗半日嘅啦，都冇事。但系当我一知道自己冇带皮带之后咧、嗯，就好觉得 唔使惊。我阵间问下啲同事借条尼龙草俾你。 你讲噶，你讲噶， 红色嗰啲， 你一家记得咩尼龙草？ 尼龙草啊，唔系我， 我睇下你系边度嗰条尼。 唔系我有尼龙草，你系咪穿住先？ 我系穿住。 嗱，大家听住啊！ 你记得揾俾我 尼龙草。 唔好 ，sorry 啊！我谂我以上你哋两个之间嘅对话咯，2000年出世嗰啲应该唔知道你讲咩。 尼龙草。 几一条啊？ 唔系，嗰啲唔系叫尼龙草，嗰啲系叫水草。如果你讲紧街市嗰啲人哋买送嗰啲， 唔系嗱，水草已经 N 年冇人用啦，尼龙草， 尼龙草喺边啲？其实尼龙草喺边啲？ 即系以前嗰啲 pom pom girl 咧，学校嗰啲咧，红色啊、蓝色嗰啲咧， 系 啊，但系唔系西饼铺嗰啲硬 嘅，知道？ 系啊，但系喂硬嗰啲好犀利，啲姐姐咧。咁啊，整断 系你呢方面嘅专家系咪？ 你觉得啱？ 佢有好多嘢 都， 佢真系咁啊，扯断嗰条绳噶咯。 啲姐姐好犀利，唔好睇住啲姐姐。 唔好睇 住， 唔好得罪佢啊！ 咪又会有 拍服咁啊，成条断噶啦。讲嗰啲绳啊， 系啊，仲有咧，你最后嘅一根稻草， 一定要保住 啊！唔系背上，小强身上的一条稻草，咁就穿咗啦。 你嗰条稻草系尼龙草啊， 唔可以嚟穿皮带，唔爱嚟穿皮带，唔够长， 一掹就断啦， 照样肥， 仲要系喜事。 好毒啊！你 掹断咗 就系啊！嗰啲乓乓girl 唔系就 系 咁样扯到一条条 啊！ 系啊，以前细个冇嘢做就 你做过乓乓 girl 噶？ 做过乓乓 girl。 乓乓 girl 我成日觉得好叻，同埋佢一定有跳舞基础噶系嘛？ 踢脚。 你睇我可以嘅就知道唔使啦。 喂，人哋我睇外国嗰啲咧，金发女郎嗰啲，哇！ 嗰啲人讲你学校玩嗰啲冇所谓啦。 哦，即系就咁，揈下揈下只手嗰啲咁就 系。 唔系，有句口号嘅。 有口号嘅。 不过谂唔到啩？咁系咩口号啊？ 风骚风骚，一定好好。 跟住 go go go 咁 样嚟。哦，咩口咩？参加学校呢啲都几好喎，嗬！即系有啲咩 group 咩 group 咁样。我今日咧见到。点解啊？老师点名？ 好多时候都系被逼噶啦，你唔系文学系被逼嘅咩？ 啲周末 咁啊，天文学会啊，嗰啲 打个三角咯。 因为要你一定要参加三个学会啊嘛。嗰阵时有冇咁样啊？咁你都系被逼噶嘛？ 被逼噶， 你咪参加埋嗰啲，你根本唔会去 嗰啲。系啊， 你教张 集邮会啊？ 集邮会有啊，不过集邮会个英文字好深噶。 你集咩邮先？ 花生油， 见到啲女同学系咪？你又冇，你又冇女同学，你 冇女 咩心啊？咩英文字啊？ 我咩人集邮啫？ 知啊，咁你话集邮啊，系 P 字头嘅嗰英文字， 唔系就咁 STEM club 咁 样，梗系 唔系啦，梗系唔系啦， 唔够学术系嘛？即系唔够高深， 唔系有个名， 即 系 有 个 字 嘅， 我好长嘅， 但系问问杨洋啊。 咁你参加咗之后有啲咩活动？第一啲个邮票簿，以前有邮票簿嘅，好犀利 啦！参加咗就唔会出现噶啦。 系 啊，都 连块簿，连块香港系簿都唔使买啊，系咪？ 唔系咯， 但系你有集邮嘅，你嗰阵时系真系邮票嘅，真系邮。 咁咁嘅咩而家？ 梗系冇啦， 唔系你啲电话号码喎。 又或者影相， 都唔系油淋淋。 姐姐仔，你嘅电话 簿 系咪嗰啲？集邮集嗰啲。 咁好唔好玩啊？嗰时候集邮。要 冇玩 要做噶，要点做噶？唔系佢有啊， 有另外一种有。 喂，真系我最喜欢最开心咧，就系咧，如果我有时叫啲我咪有个行选嘅亲戚嘅，佢真系会扑，突然间会寄一沓邮票俾我， 一定系扑，扑扑咁寄俾你，唔系啊，叮， 唔系啊，因为我哋住屋村咧有个窿 入嚟嘛，成扎 飞 入嚟， 真系扑一声， 即系佢去边度就喺嗰度买啲邮票俾你， 佢唔系买，系剪啊，唔知点解行选佢好多邮票， 你知唔知有啲邮票铺咧，其实咁样好似唔系几好，因为 系买噶嘛， 系买嘅， 喂，我听人哋讲以前嗰啲邮票都系假邮票 啊，我都相信系。 嗰啲系咩票啊？ 嗰啲新戳戳噶嘛？你嘅你嗰啲系应该系要吸咗个邮戳， 系啊，有个邮戳，然后连埋个信封剪咗一块块 俾你， 跟住就攞个盆水浸佢出嚟啊嘛， 系啊， 然后搣出嚟， 整翻 干，晒 干 佢，记住晒嘅时候咧，黐立立嗰边咧就向上。如果唔係咧，你 黐翻佢 就又黐翻落幅牆， 又再浸過。 你唔好再講啲遠古年代嘅嘢啦，啲朋友已經開始熄機。 仲有我話俾你聽，你知唔知你幾耐有冇買郵票啊？香港 冇咯， 我有啊， 冇寄嘢。 原來而家嗰啲香港郵票咧係嗰啲自動黏貼嚟嘅，即係好似 貼 紙 咁啊嘛， 唔使用口水，唔使用水啦。 但係幾多錢我真係冇印象， 兩個二啊嘛，兩個二係啦。 如果唔係自動黏貼幾好啊？你舐得幾下嘅之後，連個口都黐埋你。但你冇得讲嘢， 你好毒啊！ 毒女与毒男大决战。喂，早晨早晨，10:25，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知道集邮 club 究竟叫做咩名嘅？ 英文啊， 即系话俾我哋听。 email 俾我哋。 又各司其事，唯独是有你的热情，把海水也灼得一清，浓情蜜意，星星之梦里感情，无言是雨自由，把歌声带到你身边。 我在此，时间就系10:26，29度嘅温顺，湿度71%。听紧就系风骚快活人啊！今日报嘅时间有阳光干燥，下昼酷热，吹和缓偏北风。听日有阳光酷热，不过接近周末，风势较大，因为苏拉就会越嚟越近。 个问题咧好复杂嘅，就系话呢一个集邮会到底系点讲咧咁样，所以李丽月马上咧就已经呼吁咗一位外国嚟嘅 洋人啊， 有位洋楼 为我哋解答。 洋楼佢话俾我哋听嘅就系、是。究竟集邮学会叫做乜嘢呢？就系、是、 Philatelic Society， 真系 P 字头啊 ！Philatelic Society 系啦，片串法咧就系 Philatelic Society， 我净系真系点解我净系记得个 P 字，其他乜都唔记得啦。 系 真系好深啊！ 你咪记住咗 Bu Bu Society， 唔系啊，可能开 P 啊。 Party Society， 睇下又记得个 P， 净系记得 Party Society， 两个 P， 咁就正啦。 香港电台广播剧说出动人故事，留下难忘名字。 大家好，我是张明敏，好开心啦！嗰阵时系能够参加咧到个广播剧咧，我记得应该系同我。嘅偶像朱曼子同埋呢个李学斌，呢段日子虽然好短暂，但系我系梦想成真。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敬请留意。 早阵时系10:30，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会喺今日黄昏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苏拉会喺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路径，苏拉可能会在星期五至星期六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届时本港风势颇大及有狂风骤雨，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苏拉的路径及强度仍有变数，可能登陆广东沿岸、广东或沿广东沿岸海域，偏向偏西方向移动。打擊違規使用2元乘車優惠的執法行動結束，當局表示只有一宗個案交由警方跟進。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政府的行動是公關性質，找到的違規個案少數預期屬少，找到的違規個案少屬於預期之內。田北辰提到，最后一批65岁或以上人士申请落油卡将于10月底截止。他建议延长申请期限至明年1月1号，当落油卡全面取代冇持有人相片的长者八达通卡后，可要求长者享用2元优惠乘坐巴士、小巴时必须向司机展示落油卡。田北辰建议港铁将违规使用车费优惠的罚款加至介乎2000至3000元。他又建议长远调整2元乘车优惠模式，例如车费10元以下的较短车程维持收2元，车费20至30元的长途车就改为向长者收取4至5元。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将于10月14日举行一项历史性的原住民权利公投，将奠定国家与原住民未来的关系。阿尔巴内塞鼓励所有国民投票，形容每个澳洲人都有千载难逢的机会，让国家团结在一起，让国家变得更好。公投如果通过，在澳洲的原住民将首次在宪法中得到承认，他们还亦都會將獲得憲法賦予就影響原住民社區的法律獲得諮詢的權利，即所謂在議會的聲音。但是報道說，由於支持的陣營在民意調查中落後，憂慮若果公投不獲通過，反而進一步損害種族之間的關係，浪費消除不平等的難得機會。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55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40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14点，升5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香港交易所317元，升9.6；腾讯控股329.6，升2毫；比亚迪股份246.6，升8.8；中芯国际19.76，升6.8；友邦保险71.95，升0.5；恒生中国企业66.24，升4毫；阿里巴巴90.5，跌4毫。小米集团12.68，升3毫；美团137.1，跌2毫；中国平安47.9，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46.1，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7，人民币7.287，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533点，升咗306点。港金报181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09美元，卖出193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泥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喺警察总部对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观塘道由于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仍然封闭。葵涌的葵德街有爆水管，葵德街去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睇明枪暗战、利欲熏心嘅商业世界，一对商业调查师朝夕相对，以身犯险，风雨同路，冤家都变成侠侣。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朱亚文、万善、珠联璧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的。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冇错， 啲嘉宾已经陆续嚟到啦， 今日我哋 AI BB 班有嘉宾出现，留意咯， 正啊正啊，好啦，好开心啊！ 喂，嗱，朋友之间咧咩都玩得啦，但系咧外国咧个女仔咧将一个。叫做朋友嘅少少玩笑或者恶作剧咧，摆上网咁啊，谂下啊，有啲嘢咧真系要谂埋，即系下一步，即系到底呢个玩笑对方系笑下就算啦，定系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到人咧？咁话说咧，有个女仔收到朋友送嘅一包糖咧，咁啊就食啦，咁啊食下食下，其中混咗一啲咧，好似个样有啲唔同噶，咁啊就继续唔紧要啦，可能里边有几种唔同嘅味道啦，咁样点知咧？诶，食下食下，点解粒糖？第一冇乜味啦，第二咧就系会越嚟越大嚿嘅咧，咁样喺度胀，最后咧佢拎出嚟研究一下咧，原来你知唔知系咩嚟噶？原来系一条唔系稻草啊，唔系呢个泥龙草，系一条毛巾啊！你外国有啲毛巾咧，佢咪扎到好细嚿，一放落水咧，吸咗水咪胀，咁怀疑咧嗰个朋友咧，即系叫同佢玩一个少少嘅玩笑，就捞咗呢啲咧，好似系糖，但系其实系毛巾嘅东西喺里边。 哇！呢啲唔得，好危 险。系咪有危险性啊？ 好危险。 咁啊，佢摆上网啲网民话， 唔系谂都谂到啦。 你 点 知？ 喂， 点解危险啊？ Take it serious, OK？ 我唔覺得係。 喂，你擺咗條毛巾喺個口咁近度， 大人冇所謂啦。啲人話大人又冇所謂， 大人細路都唔好啊。 細路咧就可能佢唔知道，繼續咁頂住咗，咁點算咧？咁樣 會唔會啊？當你食嗰粒糖，你慢慢喺度漲嘅時候，你唔識掠出嚟嘅。 好驚！ 你仲有得佢，直到窒息為止嘅。 係，咁係真係你唔知佢當時咩環境。如果你真係嚇到佢，佢唔知咩， 又接近唔好。好惊嘅， 唔系，总之就唔好玩啦，呢样嘢唔好玩啦，咩都得。 其实好多玩笑， 我仲以为你会觉得冇嘢添， 唔会，我真系觉得 我哋咁玩你都冇嘢。 唔系我 哋觉得好危险嘅嘢， 唔识死啊嘛， 系佢一力贵嘛，长命百岁，唔系咁讲啊，咪咯，又过咗一年鬼节冇事啦又。 大半男哥， 但系以前咧做学生嘅时候咧，有时你会唔会都系玩一啲咧唔识死嘅整蛊人嘅嘢啊？ 有， 我咁整蛊人。 我记得嗰时咧，有啲同学仔咧，将嗰啲嗱唔应该咁样吓，将啲揿钉咧吞两个出嚟，跟住扭，摆人哋嗰个凳嗰度，咁变咗吉亲人。呢个系非常非常坏嘅一个行为。 系啊，损伤有损伤，真系。 但嗰时佢啲人真系唔识死。 系啊，即系以前嘅人啊嘛， 冇嘢玩，又冇手机啦，又冇乜特别嘢，乜都即系以前真系咩都冇。 系啊， 就玩下呢。 我最多都系。真都系唔好嘅，就拉开人哋樽。 啊，呢、這个更加唔好，一掉地，一掉地，系嘛？ 系啊，冇啦、 所以以前啲学生仔唔识写。 跟住就系最兴就系话拱啲男仔入女厕啊，拱啲女仔入男厕咁咁上。 呢个唔系整蛊人啊， 呢个系传染。 我觉得呢个成日都觉得唔系整蛊人嘅， 呢个系 dating 嘅游戏， 炸弹推脚，冇啦， 甚至乎大家密谋嘅，突然一阵间我行过，就推入咩？ 系啊， 我成日怀疑你哋系咁，跟住行到啲女仔鸡飞狗走啦。有咩好笑咧？ 又系， 系啊！加埋都系咁样啊， 即系玩呢啲咯， 追嚟追去咁 样。我谂而家啲小朋友唔会玩呢啲咯， 唔会啦， 而家太多嘢玩啦，而家太多。 佢话唔使推啦，我自己行入去。 我怀疑你啲同学系边个都未必知。 系，可能都冇倾偈。 因为有好多时候嘅话，基本上佢哋冇翻学噶嘛，又戴口罩，系啊。 原来你就系我同你倾开偈嗰个。 嗯， 而家唔使啦，而家就唔使戴口罩。有一段时间系嘅， 系啊，系。 我生活非常之开心，听翻啲旧歌亦都好开心。今日嘅网上情经典重现，一对二人组合 Simon and Garfunkel。 Go on and do it all day. 网上情知，经典重现。Simon and Garfunkel， 要介绍呢对二人组合，应该由咩歌曲开始？不如就由呢一首《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俾所有听紧嘅朋友们，我哋继续愉快地生活，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Simon Art Garfunkel 自细已经好朋友噶啦，读高中嘅时候组成过一对小小嘅组合，叫 Tom and Jerry。1957年，呢对 Tom and Jerry 一只 single 叫做 Hey School Girl， 登入咗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第三位。高中毕业之后，两人考入唔同嘅大学，不过仍有合作。1964年，以佢哋嘅真实姓名 Simon and Garfunkel 签约唱片公司，正式出道。令到 Simon and Garfunkel 的名字令到更多人认识的，就要看这一套电影《毕业生》。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经典作品仲有呢一首 Mrs. Robinson， 睇过呢一套电影嘅都知道呢一首歌讲嘅系边一个，冇错就系戏里边嘅一位好重要嘅女主角，就系佢女朋友嘅妈妈。点解又会关佢事？因为关乎一个好复杂嘅爱情故事，睇过嘅朋友就会知道。要播出呢一对二人组合三人嘅翻唱嘅好歌，实在太困难，因为实在太多好听。拣嚟呢一首比较静态啲嘅，语音语速讲佢翻屋企 ，homeward 吧。Station, got a ticket for my destination. On a tour of one night stands, my suitcase and guitar in hand, and every stop is neatly planned for a poet and a one-man band.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Where my thoughts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 for me. 好嘅歌曲，好嘅歌手，尽在经典重现。Dream of cigarettes and magazines. And each town looks the same to me, the movies and the factories.And every stranger's face I see reminds me that I long to be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Home, where my thoughts are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Tonight I'll sing my songs again, I'll play the game and pretend. But all my words come back to me in shades of mediocrity, like emptiness and harmony. I need someone to comfort me. Homeward bound, I wish I was home.Where my thoughts are escaping home, where my music's playing home, where my love lies waiting silently for me, silently for me. Liang Gaijun, Li Leiyue, Ma Xiaoqiu, Feng Shoufa 快活人。 好，翻到十一点钟，咁睇完呢一个咧网上型嘅经典重现之后咧，迎接我哋一日嘅嘉宾啊吓，咁样好热闹。 博士啊，跟住有小师妹啊。 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上个礼拜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而家真系热爆嘅话题，关于系 GPT。咁究竟咧就系应用喺我哋平时嗰啲学习方面啦，喺呢个同学啦，咁上个礼拜就有阿 Donna 上嚟又讲咗佢自己嘅现身说法嘅。今日嘅话我哋好犀利啊，换另外一个角度嘅话，究竟啊喺学校里面咧应用 GPT 嘅，除咗有学生之外嘅话咧，仲有老师同埋校长 啊。同埋我想问啊，校长学生们咧，上次阿 Donna 都讲咗，啲同学仔咧，咁用呢个吓 AI 帮手做功课，系咪呢一样嘢都已经默许嘅咧？会有咩指引咧？咁样 系，如果佢真系发现咗咧，点罚佢咧？ 定罚唔罚咧？咁 系啊？ 点解你咁紧张呢啲嘢嘅？ 佢做错就罚佢咯，做咩？ 唔用得咯， 就唔会唔用。我谂而家真系， 我觉得一定会用嘅，一定要识嘅。 咁 讲 啫。 好 ，OK， 留意住啦。好，快到十一点钟。这个时间听到11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后我们的嘉宾入场。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还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了。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就是我们常规都会见到的，就是有 Leo 杨博士 Ivy 小师妹，参加我们的 AIBB 班的阵容越来越鼎盛。 没错， 今天我们真的很犀利，邀请到的就是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香港电脑教育学会顾问金伟明校长。 Hello, 早晨 早晨金校长， 今天就来过了。 是啊，熟口熟面啊， 念不忘必有回响。 我哋嘅校长班底好强烈嘅， 但佢上次嘅赢定输唔记得咗咯， 唔使记啦。校长佢哋唔好曳啊吓， 输晒。 如果早会有啲咁嘅学生，你会点啊？你会罚佢企啊嘛？校长，两个倾偈嗰个。校长未讲嘢，出去系咪咁啊？会唔会咁啊？ 校长好靓仔， 唔系佢示威上嚟， 系啊，好少啲， 温文尔。 讲完未啊，同学？ 一质完校长就赞校长靓仔， 呢啲叫一啖咩咩，一啖咩一啖咩啊嘛！喂，多多呢度你要揸翻个教鞭先得吓，主持翻个大局先得。 我哋交翻俾 Ivy， 我哋重温下上次讲嗰啲咩先。 吓，今日又重温教 ，OK？ 系啊， 又考 试啊， 系 啊， 冇做功课啊， 唔得噶， 谂住。唔使做啦， 系啦。点知今日礼拜三 都未 放 松， 未有眉目， 系啦，真系啊。 咁上堂咧，我哋请咗 Donna 小师妹啦，系讲咗分享咗几个例子，大家仲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做功课啊嘛， 做功课 同埋老师嘅就系因为用嚟系啦，就系早会嘅稿啊嘛。 咁我哋咧上堂都分享咗两个迷思嘅， 系 记唔记得？ 两个迷思， 系咪就 系话 如果用 AI 交功课，当即系正式？ 第一个咧系讲紧一个律师嘅例子， 我记得佢用啲案例，点知有错嘅，咁原来 AI 会有错嘅案例嘅， 人工智能嘅幻觉啦，系啦，所以就带出我哋做揾 GPT 咧都要 fact check 啦。咁另外一个迷思系咩啊？ 俾少啲 tips 啊 ！AI 打工仔最需要噶啦， 系预测啲 啲股票啊、楼市啊， 系啦， 嗰啲 AI 可唔可以帮我哋赚钱啊？咁记唔记得我哋个结论系咩啊？ 系唔可以嘅， 系啦。同埋咧，如果我哋用 GPT 呢个预测模型咧，佢只系去到2021年嘅。如果你问翻佢，譬如上年嘅世界杯、2022年嘅世界杯结果咧，佢都系答你唔到嘅， 都有限制。 系啦，咁咧今堂咧就想延续翻上堂教育上用 AI 嘅话题啦。咁我哋请到校长啦。咁你哋有冇问题想问校长啊？ 有噶。 你有冇用啊？ 系你自己有冇用啊？ 你有冇用？ 梗系有用啦。 呢句 说 话可圈可点，double meaning。 你有冇用啊？你有 用，个人就有用， 人又有用，啲嘢又 有用。 咁你话嚟做咩？校长讲唔讲得噶？ 我讲得，即系唔系？其实好多嘅一啲嘅演讲啊，或者一啲即系 idea 都可以问下 GPT 嘅。咁其实扩阔下个思维嘅啫。其实就算。老師又好，校長又好，其實都好多時上網會 search 啲嘢嘅。咁依家就多咗個渠道就係、是、GPT 咯。 咁你覺得佢嘅準程度或者能夠幫到你嘅程度可有幾大啊？ 嗱，其實你問佢啲 facts 嘅嘢咧，就多數都唔啱嘅。 多數都唔啱， 校長講出嚟啦。 嗱，多數都唔係 啊，冇錯。 咁要嚟做咩？ 係但係佢又會有好多個建議俾到你嘅，好得意嘅即係你問佢一啲問題係好大彈性嘅，即係好多唔同諗法嘅，佢會俾到一啲 idea 你。咁但係你問一啲事實性嘅嘢咧，就好多時都錯嘅。咁我舉個例，好簡單，我問何明華中學個位置喺邊度啊？咁樣。咁你问极佢都错嘅，答五六次都错。 老师啊，校长啊，我想问，点解佢唔答话我唔识，我唔知，好过乱俾答案我咧？我 想问，呢个就系最得人惊嘅地方啊！ 你话唔识咪算咯， 因为冇人 train 过佢呢样嘢系嘛？ 佢唔系 佢点到边度呕啲嘢俾你？ 佢唔会话俾你听唔识嘅，就系佢会做好多嘢俾你噶。 我试过一次，我就问风骚快活人系咩嚟噶？咁样佢俾咗只明星嘅名我，即系无端端都唔关事嘅，就系咁啦，好似你咁啦。 校长啊，佢其实你佢问你个地址，佢会唔会搞错咗？系何明华汇东银禧中学、啊？ 又唔系、 啊、牛津道嗰间啊？ 我都谂过嘅，唔系佢真系乱答嘅， 佢乱答 嘅， 哇，咁好危险、 啊， 冇信佢死噶啦， 你罚佢啦。 所以你问好多事实嘢， 咁点解你仲要用 咧？佢唔系用呢方面， 但系你可以 get 到一啲 idea 嘅。嗱，即係舉個例，例如你問佢例如嚟緊開學禮啦，咁樣開學禮可唔可以寫一篇校長的講話咁樣？ 佢 又 寫得幾好嘅， 係 嘛？ 咁佢就會幫佢寫咗啦。咁當然就唔能夠直用嘅，咁但係你 get 咗啲 idea 去執執咯。 同意。 咁啊慳咗時間嘅係。 係。 校長，你下次問我啊嘛。呢啲廣告問我啊嘛。 你最近一次用呢個 GPT 嘅時候係啲咩嘢啊？你唔記唔記得啊？ 哇！我都用得好密下嘅喎， 好密啊， 系啊， 就係可唔可以睇啊？你嘅手機 係咪我用電腦嘅多數用電腦， 係咪啲比較公民式嘅嘢、formal 啲嘢就可以用佢啦？但係事實就唔得啦，係咪？ 事實就危險啲咯，因為成日都會錯嘅。 出信咧，出通告有冇用 嘅？通告嗰啲 OK 嘅， 嗰啲咪公民式嗰啲咯，係 啦， 大路嗰啲嘢咯。 好啦，我哋都討論下啦。譬如可能嘢係在校長嚟講嘅話，咁其實咧就今校長都用咗好多啦。咁其實若果係真係學校嘅層面嚟講，你哋會覺得嘅就係可能教師甚至乎嘅就係學生，佢哋要用嗰啲 GPT 去做功課或者係點嘅時候嘅話咧，你哋係會點睇嘅咧？ 嗱，老師我係絕對鼓勵嘅。老師其實係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工具啦。即係例如去備課咁樣，甚至做 lesson plan 咁樣，其實做得幾好嘅 lesson plan。舉個例，例如我哋數學科咁樣啦，咁佢教一堂課係講即係因式分解。咁因式分解嘅時候，咁佢就會即係問 GPT， 然之後叫佢 gen 一個lesson plan 出嚟。咁然之後再深入啲問咧，咁我點樣可以做引入啊？咁樣咁佢又介紹嘅。跟住點樣有趣啲做引入啊？咁佢又介紹兩個遊戲俾你添， 好好 啊！寫埋兩個遊戲俾你，點樣分兩行面對面，然之後就好似玩接龍咁樣啊！佢做到呢啲嘢嘅，咁好有趣，咁啊幫到老師去諗一啲 idea。 咁呢啲佢就唔會有咩錯誤嘅，即係冇乜誤差嘅。 冇，純粹係 呢樣嘢冇錯， 係 啊，冇啱錯㗎，啱定錯㗎呢樣嘢。 只係你覺得有趣定冇趣啫。不過我哋覺得幾好嘅，我哋覺得。 如果出試卷咧，佢哋做唔做？幫唔幫到手啊？ 幫到嘅。我哋 MC 题咧系可以出到嘅，尤其是电脑科同埋数学科佢都 OK。 出埋 MC 题添啊， 系做到嘅。 咁啊舒服好多咯，老师。 如果同学又反间计问 ChatGPT 有冇今次校长学校考试嘅 tips 咧？ 嗱，呢个好彩啊 ，tips 冇问题嘅，佢咪当系即系一个精读咁样咯，即系都系一个。即係重點重温啫，冇問題嘅。咁但係你問佢出一紮題目，咁同老師出啲題目會唔會重複咧？基本上唔會，因為佢背後個鋪好大，大到基本上都即係冇乜可能重複得到。 唔會係同一份試卷， 唔會。 其實如果你講緊係 multiple choice 咧，我覺得咧難在嘅就係咧其他嗰三個唔啱嘅問題，因為個答案啊。 其他三個唔可、啊，你又玩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嗯？我其實你諗嗰三個唔啱嘅答案嘅咯，係啦， 又要錯， 你又要令到佢哋， 我都試過喎，我真係好似啱啱校長講咧，去整啲 lesson plan 啊，出題目啊，咁咧佢叫佢作一啲咧唔啱嘅 MC 嘅答案咧，點、樣可以作得準啲咧？你可以叫佢收窄個範圍。即係話哦，你而家咧將會問一個乜嘢類型嘅題目啦？ 你舉個例啊？ 係啦，即係例如我教軟件工程啊嘛， 係 我咪叫佢嗱，我而家教軟件工程咧裏邊嘅一個乜嘢嘅課題啦，咁我而家咧就要考下學生咧一個乜嘢嘅知識，咁不如你又作條 MC 俾我，咁佢就出第一條，然之後我唔中意。咁第二條， 係㗎係㗎，係啊 幾好啊！咁我咪自己係咁諗，因為我好痛苦嘅，其實做老師 冇錯， 好痛苦。痛苦係咩咧？即係唔係話嗰個 knowledge 個問題？ 係啊， 痛苦係你要諗一啲 唔啱，但又似 你明我講乜嘢啦？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應該校長都會同意我哋咁樣用下，係咪啊？ 不絕對係幫到手啦。 即刻影動。 GPT 有一樣嘢好咧，就係佢從不疲勞，係咪即係任你點樣摧殘佢？唔得，再嚟過，再出多條，最多條佢又唔會投訴嘅。 咁咪之後個收錢嘅。 但你會唔會覺得佢就越嚟越好噶？ 越嚟越好 即係嗰個方法。 其實你一路收集問佢嘅嘢咯，即係俾多啲嘢佢。 係個方法。 哦， 即係其實佢都要逼嘅，係咪？ 係係， 鞭策鞭策佢 啊！ 你再唔準好啲，我罰抄。 好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學生即係呢個老師嘅層面啦。咁如果係嘅話，你學生做功課啦，呢樣嘢係非常之爭議性嘅，係啦。咁如果係嘅話，我又想知道你所持嘅態度係點樣？ 又或者你而家有冇已經同啲學生講定先㗎？因為事後改就好麻煩㗎啦。 有其實個做法同抄功課一樣啫，即係我哋建議佢去揾資料，咁佢可以 reference 啲書啊，或者網頁啊，或者 ChatGPT 啊。即係依類都係一個 reference 啦，咁但係 reference 完之後，佢要用自己嘅 idea 寫翻出嚟嘅。咁其實講抄功課咧，即係盤古初開有功課，黑就有抄功課噶啦。 係嘅，係嘅，係嘅， 即 係 以前 冇呃你嘅。 我冇試過，我都唔知道有抄功課啊。 因為你從來唔交功課嘛。 因為連抄都費事。 係啊，你費事交嘛你。 所以睇下點抄嘅啫嘛，係嘛？即係你用 Google 去抄啊，定還是用 GPT 去抄啫嘛？咁最重要係學生學到嘢。 但如果用 GPT 咧，佢要唔要 call 翻以上个 passage 咧，系来自 GPT 要唔要啊？ 其实如果直 call 就要嘅，即系直抄就梗系要啦，你一定要写翻啦。其实 IB 都有好清楚嘅指引嘅，即系一定要 call 翻呢句原来系 gen 出嚟嘅咁样。咁但系我哋建议都系佢要过滤咗，自己消化咗，同埋咧最重要系因为 GPT 入边好多系错，咁所以佢 唔可以直用， 唔可以直用嘅其实。咁佢只系 get 咗 idea， 然之后自己再决定呢个 idea 系咪佢都觉得啱。然之後就寫， 呢個在教育上嘅會唔會係另外一個意義咧？就是、既然有好多嘢都係錯嘅，就要你自己再 check 翻時候，最後尾嘅時候反而係一個學習嘅過程之中一環咧。 冇錯啊，其實將來都要面對呢個困難， 你都要面對呢樣嘢噶嘛，係咪啊？咁你要搞翻清楚嘅就係乜嘢先至係即係最真同埋真正嗰個答案咯。係係啊，哇！衍生出嚟呢個問題都幾好笑喎，俾啲錯嘅嘢你，跟住你揾翻啲啱嘅咁樣， 佢講嘢係似層層噶，真 係。係啊，我知啊，你信佢一成就。 今次我講嘢， 係啊，你真係好有呢個模式嘅，我覺得。 我其實 啱啱頭先校長咧就講起一樣嘢。就係 coach 嗰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有個疑問啊，校長睇下你嘅睇法係點？其實我覺得係唔應該俾學生咧去 coach 話嗰個內容係來自 ChatGPT 嘅。點解 咧？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咩叫 coach 先？其實 coach 就係、我參考咗某個文獻，某個作者，或者你至少同我講某個網頁嘅人寫嘅嘢。其實你係即係參考緊某樣嘢，然之後你做一啲評論啊嘛。咁你 ChatGPT 呢個技術之下。其實佢背後個道理大家都學過啦，佢已經係 幫你寫咗， 係啦，佢已經叫融合咗呢個世界嘅唔同嘅嘢， 即係佢已經 call 咗好多嘢， 係佢已經 call 咗好多嘢包含咗裏面，甚至你用佢嘅嘢嚟 call， 其實唔合理，即係冇噶嘛， 因為嗰樣嘢都唔係學生自己本人嗰樣嘢，係 啦，或者佢根本冇啊，你會點樣睇呢樣嘢咧？如果真係個學生話有一日 call， 或者我覺得嗰個其實嗰個唔係 call 呢個 GPT， 佢其實只係一個 honest 嘅 system， 即係話嗱，我呢一段。就係 from GPT 嘅，可係咪啊？即係呢個唔明白，即係有 call， 但係只係話我誠實呢一段係唔係我寫嘅，即係咁啫。 係啊，冇錯。 本來啊，但係因為佢唔寫，佢當係自己寫，你都可能會 trace 唔到咯，我估。 咁又未必喎、因為同大學有啲唔同嘅，因為中學生咧，始終老師同學生嘅比例咧，其實可能一對三十。 咁老師對學生認識都深嘅。咁如果佢直接 copy GPT 嘅嘢咧， 寫得咁好咁樣， 老師一般都係 睇得出 嘅，睇得出嘅，睇得出嘅，即係文筆啊，或者用字啊，即係語調啊嗰樣嘢，其實都唔太難嘅。咁同埋學校咧就做好多持續性嘅評估啊，即係好多時係現場要做嘅，無論作文又好，或者默書啊、考試啊咁樣。咁學生嘅能力咧，大概都清楚。 嗯、 你突然間整咗篇好似教授級嘅嘢出嚟咧，其實就唔難分辨。 但係 GPT 寫唔寫到教授級嘅嘢啊？ 都有嘅喎，都 嚇咁犀利。OK OK， 所以就容易 check 到嘅。 唔難嘅係啊。 嗯，所以學生們千祈唔好啦。啊、 明白嘅，可能佢用嗰个版本同你个版本唔同。 我嗰个幼稚园版本， 因 为嗰个幼稚园版 本要 俾钱， 俾钱 我嗰个唔使钱嘅， 俾钱就什么都可以啦。 唔系唔系，我谂所谓教授级嘅意思系嗰个 文 笔 啊嘛，系啊 系 啊，系 啦，即系用得好好。系咁啊，即系我谂呢点大家都同意嘅。 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会唔会有谂紧嘅就系话，既然而家有呢个咁样嘅，我唔可以话系一个漏洞啦，系嘛，即系衍生。出嚟嘅一个咁嘅问题嘅话，会唔会嘅就系第时会有一个 GPT 嘅就系去帮手，可能系俾教师改卷，即系可能我即系成篇嘢一入去，知道佢唔系自己做嘅，或者系点样嘅咁样，有冇可能噶？ 喂，呢个 我乱咁噏嘅啫。 啊，呢个就要交俾阿 Leo 啫， 冇 可能啫。唔係我哋好期望，唔 係 我哋好期望做呢样嘢， 唔系真系 测谎机 AI 测谎机。 得啊，有人研究緊啊，你知道我認識幾多高人噶啦？ 係你講嚟聽下。 唔係，係真係有啲相關機構，佢依家做緊呢樣嘢，就話希望可以嘗試去幫啲老師改卷， 嗯、 做第一關。咁改嘅試卷咧，就限於就係話中文科嘅閱讀理解， 嗯、 會將啲試題啊、答案啊，全部輸入啊，喂曬俾個 GPT。然後再有一日，就試下咁樣去改卷。佢哋已經係有呢方面嘅研究。啊，呢度你點睇啊？ 我自己都有呢啲研究嚇，即係我自己都覺得呢、 其實你 個 朋友就係佢係嘛？ 係啊，即係我都了解到就科技界有好多人都係做緊呢方面嘅嘢。 嚇， 應該都可能問下校長啦，即係嗰個我哋做科技咧，成日講個痛點啊，究竟對個老師嘅幫助有幾大？但係我知道咧，就 ChatGPT 啊或者啲 GPT 嘅技術咧，喺呢方面係有莫大幫助，因為通常我哋學科技、 嗯、 科技工具都係噶啦，最緊要幫到人慳到佢時間，又做到生產力嘅，咁啊通常都係個好。嘅工具咯。 嗯哼。 OK， 好，十一点廿七分，我哋一停歌先，翻嚟答半新闻之后，继续我哋今日 AI BB 班。 Sur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将于黄昏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测热带气旋苏拉很可能在星期五、六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到时本港天气将有明显变化，风势会较大，并且有狂风骤雨。他指出，苏拉的移动路径及强度仍然有变数，有机会在广东登陆，或沿广东沿岸海域向偏西方向移动，现时仍存在不确定性。江如秋又分析，另一个热带气旋海葵强度比预期中弱，与苏拉距离的大约1300公里，目前评估两者相互作用影响较少。打击违规使用2元乘车优惠的执法行动结束，当局表示只有一宗个案交由警方跟进。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政府的行动是公关性质，找到的违规个案少，属预期之内。田北辰提到，最后一批65岁或以上人士申请落油卡将于10月底截止，他建议延长申请期限至明年1月1日。落油卡全面取代冇持有人相片的长者八达通卡后，可要求长者享用2元优惠乘坐巴士，小巴时必须向司机展示落油卡。田北辰建议港铁将违规使用车费优惠的罚款加至介乎2000至3000元。他又建议长远调整2元乘车优惠模式，例如车费10元以下的较短车程维持收2元。车费20元至30元的长途车就改为向长者收取4至5元。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的氚浓度低于预期水平，不会对人类构成风险。在瑞典访问的格罗西说，到目前为止已经能够确认首批排放的核污水不含有害的放射性物质，又指机构会持续进行监测。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水近一个礼拜，国际原子能机构上星期四表示，经过独立分析，稀释后排放的核污水氚浓度远低于每公升1500贝克勒尔的排放标准。中国外交部早前批评日本一意孤行，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公然向全世界转嫁核污染的风险，是极其自私、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日方应当立即纠正，不要让福岛之水成为日本之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下昼酷热，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48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57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9点，升3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27.4跌2元，香港交易所311.2升3.8，比亚迪股份247.6升9.6，恒生中国企业65.86升2仙，中芯国际19.52升4.4，阿里巴巴90.05跌8.5，友邦保险71.2升7.5，快手65.85跌2.8，美团135.7跌0.6，中国平安47.2升3.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46.21，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7，人民币7.289，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499点，升咗272点。港金报18115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36.59美元，卖出1937.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转车站。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空庄道桥底。新界区青山公路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青龙头。封路情况，葵涌的葵德街受爆水管影响，去葵和街方向跟住葵顺街熟食市场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在观塘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跟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是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向坑口，还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转弯转线或者是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 谭健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怀怀你嘅清白。 呢啲人仲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哼，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830，你安全吗？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好耐㗎啦。点样先至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呢，快活就係活得好快，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好急好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00至1:00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好啦，今日嘅 VIPB 班咧，除咗平时我哋嘅 Dr. Leo 啦，同埋小仙妹咧，仲有香港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中学何金伟明校长嘅，欢迎金校长， 欢迎金校长， 欢迎金校长。 继续啦， 系啦，咁我哋不如继续翻头先个话题啦。咁啊，哇，用 AI 去批改嗰个练习，校长你点睇啊？得唔得噶？好唔好啊？ 喂，头先你讲到痛点啊嘛，即系呢样嘢批文咧、改文咧，绝对系即系语文科老师嘅痛嘅啫， 系啊， 非常痛添。 咁所以如果即係 AI 幫到手咧，絕對慳咗老師好多嘅時間。 嗯， 啊，即係大家都期待，希望有依樣嘢。 但係如果佢喺改卷過程中佢錯咧， 啊，當然要準確啦。即係改錯就梗係唔得。 係係係。 係喎，如果聽下校長咁講，譬如話啲數學啊，你嗰啲 MC 題咧就。即係啱就啱，唔啱就唔啱噶啦。你中文嗰啲，你真係英文嗰啲， 譬如嗰啲發揮嘅，譬如我啲家庭或者即係朋友之道啊，朋友之道咁樣。咁佢點就知好點定佢好定唔好？嗰啲改唔到噶咯，我諗。 但係我見到依家都坊間有好多啲軟件開始出噶咯，即係真係幫老師去改文。咁而且佢俾埋 comment 添嘅，即係究竟你一篇文寫得好唔好啊？咁有啲建議啊，咁樣點樣寫得好啲啊？有晒呢啲嘢嘅喎， 但佢凭咩咧？ 系啊， 佢凭就背后啲数据 乱噏啊，定抑话 你凭咩？ 系啦，佢嘅评语啱唔啱先？ 嗱，我哋望过下嘅，英文咧系准啲嘅， 哦， 系啦，英文系准啲嘅。 呢个博士， 英文嘅作文系准啲，咁啊，中文咧就仲争少少。 原因系乜嘢？ 我谂佢背后嘅 data 大部分都系英文嘅，中文 data 占好似0.几%嘅啫嘛，好少。 哇，咁 少啊！咁你会唔会讲俾？对唔住啊，会唔会讲俾学生听？呢个系 GPT 批改，唔系老师。 哦，唔系，咁如果到时 关我事 ，disclaimer， 唔系到时用嘅时候一定学生知嘅要。 或者呢个其实咧嗱，改文咧，我相信咧做老师会比较清楚啲啦。我哋咧有嗰啲叫做批嘅准则噶嘛，例如话就算系描写一篇文章，你会有嘅陈情系点样，用词系点样，嗰、那个组织系点样，系咪都系将 GPT 咁样去俾翻分啊？因为我哋普通唔系教书咧，就咁都系写得好或者写得唔好咧，可以用感觉嚟嘅啫。但系老师可能会有啲详细啲嘅划分，咁样叫好，咁样叫唔好，系嘛？ 我自己估计啦，即系我对 ChatGPT 嘅认知咧，佢就冇话有呢个特别咁样嘅功能，你可以话啊、那个措辞啊、创意啊等等系点、嗯？因为尤其创意咧， 咁好争议性噶喎。GPT 话我好，我觉得我即系话我唔好，但我觉得 系啊。嗱，因为点解我咁样讲咧？个推理就系咁啦。人咧，你去改一份卷。都好大變化， 都係好個人化㗎。 你尤其創意嘅嘢，你已經個變化好大。咁所以我估咧，有啲科技公司咧，如果佢想針對呢啲方向去做咧，佢就唔可以單純淨係用可能單一嘅一啲 GPT 嘅技術去做啦。佢就要加入好多唔同嘅元素，或者佢甚至要問嗰個老師攞多啲資料啦、 嗯。 你會唔會啊覺得嗰個學生要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咁、 嗯、 為之達標咧？即係你一定要標準化嗰件事。 係， 佢始終係一科技， 冇錯啦。 啊，佢只係科技嚟，即係你好當計數機咁樣去理解噶嘛，咁佢會可能你都期望佢每次輸入起碼有啲相類似嘅輸出啦，咁你先幫真係幫到手。如果佢每次都出唔同嘅嘢，一時又話你好，一時又話做得差，咁個學生都會覺得奇怪嘅喎。 好似阿小強話齋，數學咧就冇得拗噶啦，一加一就一定係二，係 啦，冇錯啦。 但係你呢啲文章嘅就有得拗。 咁所以我自己睇自動批改呢樣嘢咧，其實以前我都有同啲老師傾過，以前個年代咧未有 ChatGPT 啊或者啲技術年代咧。流於喺 MC 題，冇乜人質疑噶啦。MC 題點你做自動批改好簡單， 嗯、 但係而家開始會多咗咧，亦都我相信會多咧，就喺啲短答，由短答開始啦、 嗯， 起碼可以減輕到老師咧，可以喺批卷嘅時候嗰、那個速度咧。 嗯 我哋係好期望有呢件事去發生咁樣、 嗯 啊、不過都想補充一點咧，就頭先啱啱提到、 嗯、 啊，究竟實際上點樣應用啊？那個科技係應該要點樣有啲咩注意啊？或者頭先啱啱阿 Danny 都有講啊，使唔使特別通知翻個同學仔呢個係 AI 改咧？嗱、啊，呢、這個就係嗰個科技產品演變嘅、 這個 搞錯， 你搞錯，OK 我搞錯咗， 佢都記憶 同埋邊個係 Danny？ 唔好意思，記憶 睇咁樣， 佢 擺 個名係 GPT 錯啲。 真系错晒 啊！唔好意思啊 ，Danny 妈 系啊。嗱，咁最重要就系嗰个产品系会有演变嘅过程， 系 啊，即系大家要去慢慢都可以作为一个用户都可以去反映一下。 唔系我谂到咧，如果你中文科咧阅读理解可能会容易改啲， 点会啊？ 阅读理解会，譬如话你读完个天气，咁佢就问你喂，到底咸嘅天气系点？你只要答翻酷热呢两个字，你答中咗咪有咯？你人改卷都系咁 ，marking scheme 都系。 个重点 系啊， 中心思想 呢两个字，咁咪有分咯。 校长觉得咧， 系校长觉得咧， 其实阅读理解当然容易啲啦，因为个范围窄啲嘛，即系同埋已经有篇文即系个 GPT 已经食咗啦，系啦，食咗同个文再对应啫，咁梗系易过你即系纯粹天马行空咁样写篇文出嚟，咁啊要你改。咁我谂相信系易好多嘅，如果阅读理解。 好。好難得有人認同你，恭喜你！ 校长呢一番系佢发自内心嘅，就唔系问咗 ChatGPT 嘅答案， 唔系因为 Danny 嘅问题，唔系因为佢中意听陈百强，所以俾多啲甜品。 好啦，其实都讲下啦，就系、是、譬如可能如果而家我哋嘅都系讨论紧嘅，就系话喺应用方面，又或者我哋应该要点样？其实仲有啲咩嘢？譬如可能系讲紧若应用紧呢啲嘢嘅时候嘅话，你个诚信啊，或者系即系呢一方面啊等等咧，可能系讲紧私隐权啊等等嘅呢啲嘢，其实都会唔会规范埋喺里面嗰度嘅话，系应该要同大家多啲讨论同埋研究噶。 其實我哋就有教學生嘅，即係第一就 最要教佢添。 其實要教嘅，因為頭先都講咗啦，因為起碼佢要知道佢 GPT 出嘅嘢唔一定啱。即係呢個概念咧，我哋就揾咗啲錯嘅例子。咁我舉個例，例如破釜沉舟咁樣。咁我哋特登 gen 到咧就係、是。ChatGPT 會話俾你聽咧，破釜沉舟同廉頗有關。基本上兩個唔同時代嘅嘢嘅，咁但係佢會出個答案就話廉頗乜乜乜乜咁樣。咁所以啲學生一睇就知道，哇！喺 GPT 原來都係 錯得好離譜喎， 即係都錯得好離譜啊，係啊，係啊，冇錯。咁即係我係會同學生一齊去應用咯。咁話俾佢聽，即係唔能夠盡信入邊嘅嘢啦。咁亦都話俾佢聽，即係私隱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打嘅所有嘢，因為你睇落去免費啫，但係其實咧。你就係、是、其實佢係幫佢 train 緊一啲嘢，其實嚇、啊，即係、即係其實你係幫緊佢手。 點會有免費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要教嘅成個過程，咁我哋都喺課堂入邊有教。咁老師同學生一齊去用啦。舉個例，例如我哋老師就應用喺實用文寫作咁樣。實用文寫作咧，就例如人物嘅評論咁樣。咁我哋就調翻轉頭啊，教完學生之後啦。跟住就喺 GPT 嗰度同學生一齊 gen 出嚟，跟住就由學生咧去評論翻 GPT 咧， 寫得好唔好？ 究竟寫得好唔好？語調啊，用詞啊，究竟準唔準確啊？或者格式上面有冇錯啊？咁呢啲都係老師喺度做緊嘅。 咁幾好喎、即係用另外一個方法嚇，即係嗱 GPT 寫咗啦，你覺得寫得好唔好咧？咁樣。 如果咁講法嘅話，都係應用翻，就等於阿呢個博士曾經我哋講過，即係 GPT 其實基本上佢只係個輔助嘅性質，係嘛？ 係冇錯。 係啊，佢你只可以用佢嘅就係好似一個小助手咁樣，係咪幫你就係做一啲準備或者係呢方面嘅嘢咯？仲有啲咩嘢其實我哋可以即係大家討論一下，同埋我大家可以補充。 係咯，我知道校長好似其實其他老師都有喺個 AI 啦，未必一定淨係 ChatGPT 嗰個應用嘅、會唔會都可以分享一下啲例子，等大家可以開下眼界？ 开眼界就未必得啊，但系咧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好啊， 因为唔同科都有用嘅。咁我哋七月啦，即系因为其实 GPT 到依家其实都未够一年嘅。咁七月嘅时候，我哋都试用紧一只软件，咁嘅 background 都系 GPT 嚟嘅。咁就老师上堂，咁啊纯粹揿一个掣就录音嘅啫，冇其他嘢做嘅。老师净系需要揿一个掣录音，咁咧就成个课堂嘅script 咧就录咗啦。咁当然就里边好多可能斷斷續續啊咁，但係佢勁嘅地方咧，就係會幫你 generate 翻咧我堂嘅重點。好啦 ，generate 咗堂重點之後都未夠，佢跟住咧會揾埋我堂咧有啲咩 glossary 一啲重要嘅字眼，跟住咧仲未夠，跟住佢會 gen 埋咧一啲嘅問題，十條八條問題，就令學生咧去反思翻咧呢堂嘅嘢，你有冇啲咩 咧？ 係有冇啲咩嘢係唔識啊？或者即係佢淨出十條問題俾你啊？ 問翻嗰啲嘢， 係啦，咁啊，等你翻屋企就當係重温翻嗰個課堂，你有冇啲嘢你學完之後其實唔識，跟住再有咧就係佢會 gen 埋咧有邊啲嘅 video online 嘅 video 係同呢個課堂有關，當一個 addition 一個 extend 去學習。所以好正，即系老师做嘅只系揿个掣录音，跟住完咗之后就熄翻个掣，跟住将 gen 出嚟嘅嘢咧就掉俾学生。 哇，真系好犀利喎 ！Objection， 好似一个 system 咁、 老师你都要睇下嗰啲题目出得好唔好、啊。 咁当然要睇嘅。 我知虽然系要咁样，但我觉得反而嘅就系你讲紧嘅就系成个嘅过程咧，应该系。學生自己做 嘅，做筆記啊嘛，係啊，我哋都有討論 過。做筆記啊，再去揾一啲即係可能係相關嘅一啲即係教另外嘅一啲資料啊，或者咩咁。但係你而家俾佢幫佢做， 你就幫佢做多咗一個 step。 同埋就你代表佢，仲要問埋一啲問題嘅就，我覺得佢哋應該會有啲問題咩問題。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啲嘢反而應該係佢哋自己嘅 點睇啊？呢 個嘢嚟嘅喎， 考下你哋先。首先啱啱校長講嗰個例子，用嗰啲咩 AI 技術咧，我哋全部學過曬嘅。 NLP NLP 有嘅 ，NLP 喺边个位？ AIP 系边个位 置？ 啊， 而家 净系识系啊，唔好挂住，系咁系咁，唔系校长系谂住乜都唔使记得吓，啊，好重要噶，我哋呢个系一个 BB 班都要学下嘢。 系咪生成分析啊？ 生成 语音辨别。 诶，OK 中嘅嗱，应该一开始头先讲校长话有 讲两讲就 NLP 啫， 系啦，语音应该要变一啲，可能变咗啲文 说话嘅文字嘅意义啊，咁样。 咁应该佢就要做啲分析，就系 文字都有文字分析咯。 系啦，就系 NLP 一啲技术啦，吓咁然之后要仲要诞生一啲 问题出嚟， 系啦，诞生啲问题啊 ，lesson plan 嗰啲会通常用 嗰样嘢系 咩生成法 嘅，系啦，啲生成嘅技术啦，即系例如 我俾啲 资料啫 ，ChatGPT 呢啲技术啦，甚至如果有图片咧。 图画生成咯， 系啊，其实我未学过嘅呢个，不过迟啲我哋可以讲下，系啦，迟啲我哋可以讲下，甚至有啲图片原来都可以生成， 系啊， 系啦，咁你就会见到啦，其实做即系软件或者我哋落地要做一啲软件就系咁样啦，可能涉及到好多唔同 AI 技术，大家上堂学嘅嗰啲， 唔系啊，你最近咪就系话有啲坏分子咧利用 AI 图像生成去执人哋嗰啲身份证，改咗个样， 我哋讲咗啦， 系啊， 呃钱。 系 啊，所以呢个我都觉得我哋值得应该要攞一堂嚟倾倾呢件事。 要啊， 咁啊，呢个你又同唔同意？先阿 Sarah 所讲，呢个系令学生变懒嘅一个步骤咧，即系你帮埋佢 take notes 咧，会唔会咧？ 至少喺校长头先啱啱讲嘅角度，个老师系应该轻松咗先。首先，我觉得应该要针对去唔同嘅软件或者一啲 AI 技术嘅应用， 即系协助咗老师，有啲课后嘅一啲嘅 notes。 冇错，冇错。会唔会将来会有一啲更好嘅一啲软件系专系课学生去应用，令到佢学得更加好呢？我都知道有一啲外国嘅公司系做紧嘅，佢咧就会令到 GPT 咧唔会直接俾个答案你， 系哦， 佢俾啲提示你， 啊呢啲好。 系啊，咁對個學生咪個幫助咪好咗咯。咁所以其實喺一啲即係唔可以話單純個技術，我哋直接去使用嘅，有時可能啊有啲改動啊，或者有啲做一啲手腳啦，或者一啲其他技術嘅配合之下咧，會令到件事更加好。要睇翻你究竟你服務緊老師啊，服務緊學生啊，定係服務緊校長又會唔會又有？ 而家服務緊個個人啊，嗱，校長又有用係咪？老師嘅 lesson plan 又有用，咁 lesson plan 之後發啲 notes 又係學生嘅得益，咁即係基本上所有人都有用到嘅咯。 冇錯冇錯，校長仲有冇其他例子可以分？ 其實 你都用緊㗎。 其實好多老師都有用㗎啦，而家即係當然頭先講電腦科出題目啊，或者中文科嘅寫作，其實英文科咧其實幫助更加大嘅，即係尤其是英文科嘅作文啦，好多時以往其實老師改完之後都學生要騰文一次啊嘛，咁依家都會做呢個過程嘅，咁但係咧就做多一步咧，就將學生嘅文咧，咁就掉咗落去 GPT 嗰度，咁咧就叫 GPT 咧幫佢優化依篇文。嗱，即係你可能評分嗰啲未必好準確，但係佢優化嗰篇文咧，佢係做到嘅。咁跟住優化完出嚟之後咧，冇錯，優化完出嚟之後咧，個同學咪去比較一下，咦，究竟喺邊部分優化咗？咁學翻一啲 sentence structure 啊，或者即係其實點樣寫咧？其實好多時係即係。你淨係老師改咧，就來去得一個 style 嘅啫。咁但係通過 GPT 咧，咦，佢又擴闊咗學嘢，點樣可以優化自己嘅文筆啊，或者即係用字啊？咁其實都係好實用嘅，真係。咁當然老師要刻意去設計呢個課堂，然之後學生係要寫翻嚟，就覺得兩篇文咧有邊地方係改進咗。咁呢個就係再自己學生自己寫。 如果咁講法，你備課嘅時候嘅話，就同以前好唔同嘅咯喎，會唔會啊？成件事都 即係我想象到件事對個老師個質素嘅要求提升咗好多， 冇錯。 因為你上堂禁制，就好似而家我哋電台啊，你話哇叫我突然之間 search 嘢，我幾驚啊，都唔知 search 啲咩出嚟，係咪？即係老師一樣噶嘛，係嘛？你依家 search 完即係 GPT， 喂，如果佢做一啲嘢我都唔識嘅，點算咧？所以個老師嘅要求又會提升咗，但係呢件係一件好事嚟， 冇錯。 即係個頭先啱啱校長講 style 又唔同，又學多咗好多變化，老師又可以做多啲分析。 學生做功課都唔同咗啦，譬如頭先咧 ，Sarah 想我話爛咗，唔使 take notes， 可能佢就唔雖然未必要咁緊密地 take notes， 但係佢要用翻另一種方法去睇翻 GPT 俾佢呢一套嘢，答翻問題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咯。 嗯，永遠都有一樣嘢就係話方便咗嘅話咧，但係亦都一定係會有痛點嘅，應用你哋嘅講法，又或者 有優點， 又或者就亦都會有啲唔好嘅地方嘅。咁有冇啲就令人擔憂嘅嘢咧？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其實方便咗咧，會唔會係對於譬如可能？是课堂上面或者是学习方面，会有好多嘢你都唔记得噶。 我哋就我自己本人就係啦，譬如好多有啲咩咁樣，你咪係啦，揾阿咩阿哥咩，跟住就去自己 search 下啦。其實好多嘢你都會唔記得，你唔會想記。 要話校長咧幫手將今日呢一個鐘頭嘅節目重温咧，然後就用翻頭先嗰個今日大家學到啲乜嘢， 風騷 範圍 講過啲乜嘢， 即係反而會唔會有啲擔心或者有啲咩唔好處啊？ 其實我相信即係擔心好多嘅，咁所以點解咁多人喺度討論緊？咁即係當然，以前我哋好多時就係喺課室入邊學知識啦。基本上學生翻學咧，大部分時間其實都係坐喺課室度聽書嘅啫。 死記哦。 咁但係就我哋將來其實可能係需要擺多啲時間咧，建立一啲 soft skills 啊，一啲價值觀啊。咁其實好緊要，即係例如頭先你講辨別真偽啊、創意啊、同人合作啊、溝通啊。即係依啲咧，以往咧就唔係好有系統咁樣去教學生，或者唔係好有系統幫學生去建立啲 skills 嘅。 嗯， 佢即係有活動咪去玩咯，即係有 project 就學啦咁樣。咁但係就未必係好有系統。以前好有系統就係知識啦， 同意 啊，即係你今日學加數，聽日學減數咁樣。 係喎。 咁當呢啲新成工具或者 AI 越嚟越發達嘅時候咧，可能喺知識嘅層面咧，未必需要去到咁深入。 嗯。 即係 foundation 你當然要啦，你仍然都要識加減乘除，識英文，仍然識中文，咁你先問到嘢啦。如果唔係，你即係問都問唔到啦。 嗯。 咁但係就多咗啲時間落嚟咧，可以做多啲。即係喺價值觀啊、態度啊啲嘅建立咯。 嗯，好，喂，今日 就係未來方針， 冇錯啦， 係啊，即係教育嘅方針啊。 係啦，今日多謝曬 Leo 啦，今日明校長啦，同埋 Ivy 小師妹嚇，咪 AI BB 班今日落堂。 毛毛蟲蟲何事？時常吃也不夠，總要吃更多。毛毛虫从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便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常同情，无从吃叫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新翅膀漫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忧愁，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责怜。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自卑？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免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枪自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 高飞。 今晚啲毛毛虫啊，十二点钟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啊，我哋先听听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客家婆。 哈哈哈哈哈！我系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完咗呢一个上堂嘅时候，留意大家天气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同埋今晚黄昏咧，苏拉可能越嚟越近咧，就会有一号戒备信号噶啦。而家马上就嚟，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哎呀，嚟啦嚟啦， 太 迟 假校啊， 老师啊打风啊，不如唔好上啊，今 校啊，拜拜。 唔好无聊啦，坐翻低啦。 无聊，你话人唔好咁无聊，你平时系最无聊的。 喂，你哋 你凭乜嘢话我无聊？ 无聊。 嗱，第一，啱啱咧呢一度， 你系拉人。 啱啱呢度好似打完麻雀咁样， 咩？点解好似打麻雀啊？ 咩而家冷言？ 你咩？ 你连呢一句学咗两年客家话，你都唔知道我同你讲乜嘢？你话我无聊？ 你系边个？ 我问你系边个啊？而且冷言， 孟强 系啦，危险孟强， 危险孟强， 系啦， 要咁样， 危险好啊，危险孟强， 危险孟强， 系啦， 喂，其实系噶，对于学生仔嚟讲咧，今个礼拜真系有少少 好忐忑。 因为真的就嚟开学嘛，呢就系呢两开学就系个苏拉话越嚟越近， 好紧张啊！开学又唔知隔篱。 明仔同我哋讲啲嘢，我哋都唔好意思出街。 阿明仔，喂，叫阿明即系咩啊？又有小明， 大把人，我哋有小明有大明。 一到阿明咧就唉， 冇 错，佢讲咩？ 系啦，咁啊，当然啦。你话虽然咧就话即系今个礼拜五，大家都唔知道啊嘛。诶，系咪诶星期几开学啊？星期五， 星期五，九月一， 星期五， 系啊，你谂下，新书包、新鞋、新裤， 系啊，新发型， 咪咯， 新校服。 正條褲 哇，好唔開心， 因為如果佢係 老禮啊，係 啊， 三號你仲要翻噶嘛， 係啊， 係咪先？就大風大雨都 冇辦法。你睇教處點咯， 冇錯冇錯。好啦，咁當然我哋仲要即係留意住嗰個風個情況會係點樣啦。咁但係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但係好奇怪咁啊，而家有酷熱天氣警告，同埋就去到31度嘅， 係啊， 係 啦。雖然係咁，我諗咧，莘莘學子們咧都係非常之緊張嚇。就算係嘅話，即係翻唔翻到，你都要準備噶啦。同埋有啲唔係唔系而家准备啊嘛！ 嗰个书包快啲执好啊，仲有未做晒暑期作业， 有暑期作业。 我话点啊？你哋之前有冇做噶？ 我就闷下胎迟噶，超轻啦。 我多数有做嘅，我多数有做。 唔可以以前细个有做，点可以唔做啊？ 小学六年班你毕业咧就唔做噶啦。小学六年班根本 你 做唔做？ 唔做， 梗系唔做啦。 你教俾边个？ 系啊， 系啊， 你唔好话俾佢听你做啊！ 我有做。 大家记唔记得咧？你暑期作业以前系点样噶？ 攞条鞋带绑住噶啦，塞满咗中英数咯。 我想知道系咪仲系咁样噶？而家 我估唔系啦。 而家可能有啲系电脑功课， 可能 iPad 嗰度 电脑功课 噶啦。系啊，之前就系咁噶咯。 咁暑期作业点讲啊？ 暑期作业， 暑期作业，呢个唔系嚟嘅，系啦，暑期作业， 暑期作业， 看下时间中唔中意做，就睇下你自己中唔中意做啦。但系当然啦，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重温翻嘅就系啱啱嗰一年你学嗰啲咩嘛，系咪？ 但系如果要享受暑假咧，我宁愿做晒佢先， 跟 住玩玩玩玩。 我都系做晒先， 系我都系。 如果唔系你，你嚟临到翻学嗰几日先咧， 好惨，好辛苦噶，又唔知飞咗去边度， 系啊， 实唔知啊，一死吓，仲有一沓噶喎，原来。 同埋嗰阵咧，你一开头嘅时候做，有啲你唔识噶嘛，我谂紧嘅就迟少少先做啦，系啦，点不知你一交就 死啦，又未做， 吓死我！怀疑咧，啲老师都唔改唔睇咯，嗬。 佢都唔发翻俾你噶，佢又唔会评分嘅， 系啊， 系咪？ 我觉得啊，下次问啲校长先， 有得 睇下即系暑期作业，我哋应该用乜嘢态度去 交咗之后，其实如果你乱画得唔得嘅咧？咁样， 咁啊唔好。 好啦，咁暑期作业之后嘅话咧，大家要面对嘅就系开学啦。但系其实开学咧，后开后 好 开 心啊！我哋睇下隔篱有冇女同学坐， 睇下今日个班主系男定女。 有新嘅同学啦，有啲咩期待啊？我想请问一个新嘅学年对于学生嚟讲， 班 主任啦， 同埋坐隔篱嗰个系边个？ 同埋对于譬如话我哋本嚟一楼嘅，而家上咗二楼又开心啲， 系啊，开心啲噶， 因为高年班就越趣高 啊！突然间我暑假翻嚟，咦，嗰个边个嚟嘅女同学？原来佢电咗发啦！哇，有一真系咁啊，电咗发， 系又飙高咗啦， 系啊，好好笑啊！哇，喺亭亭玉立咯，咁样。 同埋你介唔介坐咩位噶？即系因为坐走廊啊，定系坐老师前边啊，定系咩？ 我永都 基本 都 系点样噶？系老师分噶，定系拣噶自己？ 用高度， 唔系 用 学号嘅，可能系。 学中学就学校，小学一定 系高 度嘅， 小 学系 高度 嘅，永远坐最后边。 有啲牛龟咁大，有啲坐喺后边嘅， 系啊，好唔开心。 我坐喺前边咧，除咗矮之外嘅话，系因为咧，我真系好中意坐喺前边嘅。 嗯，睇得清楚。 因为咧，老师会见到你咧，因为你要发问噶嘛。 系啊，你举手，你答嗰啲人。 我系嗰啲人嚟噶，系啊，嘴仔好似同埋。 你有冇参加故事演讲比赛？ 有。 哇！ 朗诵比赛， 佢咩啲啊？歌唱比赛， 朗诵比赛啦，歌唱比赛啦，系校制嗰只， 系 啊， 即系你立晒都风头等嚟喎， 系啊， 有攞奖啊？ 有啊，有攞奖啊，有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去大会堂度比赛， 哇！ 大会堂以前系一个高级表演场地， 好高级噶，好犀利， 要着埋校服去噶咯， 着埋校服之外，仲要系好开心啊，因为嗰日你唔使翻学啊， 系啊，你嗰对 代表学校， 仲有你嗰对黑鞋要抹到个闪灵灵 啊，系啊， 千祈唔好一笪笪白色 啊，仲要嘅就系 choir 咧，你听讲好似你都系噶嘛， 我系 junior choir。 你系咪唱啲和音啊？咪唱和音 啊？你嗰时唱嗰啲咩嘢？嗱，你唱嗰啲乜嘢？我就知道你系 咩歌啊？ 你 咩歌啊？ 唱紧咩歌？ 唔记得。 咁你 系咪 冇啦？ 你系咪嗰啲布加音团啊？ 唔系， 净系唱和音啫。 唔系，真系 Junior Choir 啊！有冇参加比赛咁 ？Junior Choir 唔系就系唱和， 你咪就系要系合唱团咯，有分噶嘛？ 系啊， 有分嘅高音嘅，系啊。 我冇 中音嘅， 冇，嗰阵时冇，真系啊！我哋 真系唔系咯， 佢负责拍手嘅，企喺侧边。 你系咪虚拟啊？其实 VR， 喂，佢唔够人， 有几年 揾个高啲嘅凳喺后边， 虚拟怪 啊！唱乜你又唔知， 唔记得啦。 你自己唱边个音部你又唔知， 我真系唔知啊！ 搞错啊！ 我嚟咧， 冇可能。我嗰阵时候咧有学就中学嘅时候，咁其实咧就系喺学校啦。你系要放咗学之后，我要留低啦，跟住要练习啦。练习完嘅时候，就要将你分开，究竟你系唱边一个嘅音啦。咁同埋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要练一啲歌，我仲记得嘅，例如有天黑黑啦，但我哋系唱福建话嘅，就系 天黑黑 T O O 咩哦，阿公一架吉他，咩 good 哦 ，good 啊 good，good 啊 good，good 只字咩红牛歌，咿呀嘿啦真家注意， 哇，好有嗰种 feel。 你竟然唔识， 我真系唔识， 系 啊， 有唱一啲嘅艺术歌曲啦，就系在银色的月光下啦。好 犀利啊！月 光光啦， 呢个应该系咩？骆宾嘅 王骆宾， 系啊， 王骆宾先生，冇错。所以好开心嘅嗰阵时候，你除咗话可以加入咗呢个合唱团之外嘅话，仲有啲音乐欣赏，因为你会知道嘅就系来自边度嘅，可能有啲新疆嘅民歌，又或者嘅就系喺边度嚟嘅一啲嘅歌曲。咁你会喺呢一度，你会即系扩阔你自己。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冇唱啊？ 在那遥远的有，但系我哋比赛嘅，我记得系头先嘅嗰只咯，系啊。好犀利噶！我哋仲自己作曲啦，系啊，我哋自己作曲去参加比赛嘅。咁嗰时候其实 choir 真系好开心， 佢真系参加好多比赛，所以后来有城市民歌创意比赛又系。 唔系我想嘅，系我被挑选。 佢都系啊，系咪？你因为都系俾人挑选噶嘛？ 我冇被挑选过，你唔好乱咁无谓。 咁你系咪你自己企埋去噶？人哋揭表演嘅时候你企埋系嘛？ 好啦，嗱，咁其实讲开话即系开学啦，咁啊倾到而家呢一度咧，话我哋而家嚟啦，话我哋上堂啦。首先若果我哋要开学嘅话咧，一定要准备好嘅就系、是、除咗书包之外系系啦，点讲啊？ 校服， 千祈唔好讲校服啊，校服系另外一啲衫嚟嘅，系啦，学校系学教，所以佢就系 教服， 教服， 系啦， 教服， 系啦。得唔得？校服好啦，咁啊头先除咗校服之外嘅话，我哋最开心系孭住个 书包。 攞名讲 书包， 书包 啱晒一百分，书包、 啊、可唔可以加五十分底俾我、啊？书 包，见系你咩汤底啊？大辣中辣， 红汤， 好五十分系嘛？得冇问题。好啦，第三个啦，书包里面嘅话，我哋要载住嘅系 笔袋， 未至于一定要嘅，上堂要用嘅系新书， 新书 就系新书啦。 哇，包书咧，我好中意， 我都系啊， 系啊， 嗰阵时系包两层噶， 哇， 包完纸之外，再喺出边度包嗰啲玻璃胶， 好靓， 好夸张噶，就好锡嗰啲书。 中学嗰时咧，就用啲月历纸嚟包， 冇错、嗯， 但系。有同学专登用 啲靓女月历， 就向外 啊咁样嘅，呢、這个好少见，呢、這个好少见。 白色向外啊嘛， 善书就系新书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自己仪容方面嘅话，我觉得最紧要头先你话有啲女同学会电头发、 啊， 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一个新嘅发型啦、啊，叫剪头发啦。点样讲啊？你试下。 人哋话剪头发， 剪头发，剪头发， 剪头发， 唔啱你。 剪头发， 剪条发 啊， 剪 系啊， 记得咗条乸壳啊嘛，系咪、啊？就呢个就头啊嘛，系啦、啊，就系、是、剪条发啦。好，好啦，另外咯噃，咁其实我哋做功课嘅时候咧，咁当然啦，以前啊未有出现嘅，但系头先你都有讲过嘅，就话好可能嘅暑期作业而家都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咁有条鞋带穿住你、 啊、 去穿住佢噶啦， 独立、啊， 可能要用嘅就系平板电脑啦，又或者系平板或者系电脑啦。好啦，就系、是、平板。 偏班 电脑就系听闹， 听闹 系啦，听闹平板或者系电脑，得唔得？ 咁我哋 学 平板 啫， 系咪？ 学晒佢啦，系、 哦、 啊， 系 啊，用唔到， 惊你 用唔到咪算咯。 班， 你今日赢噶啦，你底分又五十。 听闹 对我嚟讲，未满足噶、啊。 平板听闹吓， 听闹。 当然啦，翻到学校嘅时候嘅话，你第一件事你会觉得好开心。头先你话你哋即系新生学子，大家都会好期待见到有新嘅 班主任、 班主任、 班 主任，系啦，就系、是、班主任啦。系、嗯、啦，特别系女班主任嘅话，又会开心好多啦，因为佢哋好温柔啊嘛， 系 咪、 啊？ 好啦，班主任之外，班主任之外嘅话咧，最开心嘅仲要系知道隔篱坐嘅系边位？ 冇错，同学， 同学， 同学， 系啦，同学， 学， 系啦，同学。咁、其实想唔想学埋男同学同埋女同学啊？ 我净系想学女同学。 你试 女 坐 女同学 坐。二同学 系 啊， 系 啊，俾翻晒先生啊！你哋二同学，咁男同学咧，虽然唔想， 唔学， 咁你唔你揞住耳仔， 揞住耳仔， 男同学其实一样，男同学， 哦、男同学咁啊，学嚟做咩都还学噶啦， 嘥时间， 唔系咯，二同学，二同学， 第八个，咁我哋当然啊要翻噶啦，我就可能系呢个小学啦，跟住咧就系中学啦，咁呢啲系乜嘢啊？ 升班， 学校， 学校， 头先我讲嗰次嘅，点讲？ 学校。 教 学 学教 学教 系啦，学教得唔得？好啦，第九个咯，咁除咗头先我哋讲紧话喺书包里面嘅，我摆新书，摆完新书之外，咁我哋仲有好多嗰啲咧，即系铅笔啦，呢个叫乜嘢啊？ 文具 点讲啊？ 面具 O K 喎，错你知啊？ 哇，好独立啊！ 文具。 呢、這个几难讲嘅，系换企， 哇， 系啦，换企， 换 换定换啊， 换换数换系啦。如果你话人哋斯文嘅，喊嘅喊数换， 数换 靠数换哦。咁所以就 斯文败类咧， 呢、這个我唔教。 换企， 呢个要加学费。 佢自己学，佢自己要学， 学啲衰嘢要加學費。 我唔系学啲衰嘢， 我觉得夜校课程啊。 再报名， 败类， 再交学费， 换 key， 换 key、 就是、文具啦。最后尾咯，系咪都会少嘅咧？但系我觉得嘅就系，如果有新嘅校服啊，剪个新嘅靓头嘅话咧，着埋呢一对 新鞋， 新鞋， 好开心啊！我有着对新鞋， 好似过年咁。 点讲？ 闪鞋， 错。佢一定唔会咁知噶啦，闪鞋， 闪鞋， 系啦，就系、是、闪鞋啦，得唔得？系啦，如果新 你最近唔开心啊？就系闪酷。辛苦系啦，呢、這个唔使学嘅。 哇，嗰时咧，其实咧，方温好唔开心啊，就系咧，嗰条裤咧长 越嚟越短啊嘛，我哋方温 灯啊， 但系缩上都唔好啊， 系啊， 裂皮 唔好啊，校褛又 系， 唉，好唔开心啊。 佢预你可以就系着晒 六年。四年六年唔打会穿窿噶，以前校服唔知点解会穿窿。 预你冧班啊！ 冧你个头！ 你先重温你啊！ 我哋重翻一次，第一校服、 校服、 书包、书包、新书、 扇 书、剪头发、 正 要发、平板电脑、 平板 电脑、班主任、 班 主任、同学、 同 学、学校、学校、 国 教、文具、 玩具、 新鞋、 新 鞋。一阵间我哋嚟呢个惊你啊！ 残念。 若你面容不好，若你未能收到信号，走下去全是惊涛。你要紧，哪怕沿途是挣扎与疲劳，别投降，坚守撑下去你的路，让成就更高。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都可找到记号，踏上光辉的旅途，和你会做到。就算面前屋顶塌下了，仍然信明日更好。你不需惊怕望不到行不到，明天不知道，要相信办法能找到，仍很早，前方必有路。就算在面前没有明天地图，望着繁星 来了， 老师啊，咪住先，我 objection， 头先你俾咗五十分佢，咁即系话我唔使玩啦，我话 唔系， 你放心，你放心，系随时会扣晒， 咪系咯， 一题五十分噶嘛， 你第一日翻学咩？大将，我遭受阿老师嘅对待，你唔系唔知啊嘛， 呢啲系优待， 你咁都眼红我五十分， 你喊咗咪咁样？ 孟强， 你喊咗咪咁样？ 大波波， 嗯，好啦，嚟咯噃吓，第一题。核心运动训练啊，又叫做乜嘢支撑啊？孟强 咁深，你识 平板？ 冇错，平板就叫平板支撑啦，系、哦、啦，核心运动啊嘛。 你唔识噶，原 来我唔识啊呢个。 好，第二题冇错，冇咁样话啲同学，我可以 系啊， 话自己噶， 你唔得， 你话我。 好啦，第二题，铅笔间尺系波波， 系换铅， 冇错。以上系咩嚟嘅咧？就系、是、文具啦。赌仔最怕人 吃 孟强， 鼠包 唔系， 系借挑法， 唔系算数系啱嘅，补答成功啊！因为谐音咧就唔系咁老礼，我知啊，唔好嘈。第四题，铜枪或者铜柴系波波。 同学 好叻啦，即系乜嘢啊？即系另外一个说法就系同学啦。好啦，着啲乜嘢嘅话系孟强 闪鞋， 好嘢啊！估到我问乜嘢？香港嘅学生有啲乜嘢？孟强 教服 错，再撞啊！ 再撞啊！ 你错嘅话，我扣你万蚊。 再撞教 都错，有啲咩会跨脚啊？ 波波 系波波 波波。 佢话大波波喎、 佢都唔知代边个答。 你答答翻答系乜嘢？有啲咩跨脚？五、 先 四、 先 鞋系啱嘅。 头先你答咩先？ 佢未，佢冇，佢答错咗啊！香港嘅学生有啲乜嘢系过重嘅现象？系盲强、 剪条发。 嗯。 过重 过重啊嘅现象啊， 系啊， 剪条发， 粗暴啊， 粗暴系啱嘅。好啦，有好多个女仔，佢哋会中意睇波波， 校服 唔系。佢失恋嘅时候，佢哋会去做啲乜嘢啊？剪条诶，剪条发系咪啱嘅？疫情嘅时候，孟强 学校， 我系问乜嘢 啊？疫情嘅时候冇得翻边度？ 好叻啊你！ 校服，校服，仲有校服， 仲有咧，仲有咧， 扮做烟，扮做烟， 冇钱， 我系无耻啊！ 我好开心啊，但你 我无耻， 我下流，我贱格。 哎呀，退学，我退学。 你又知道我会搞。 好啦，翻嚟今日就我哋嘅重头剧就系弊家伙。 遇难之唔记得开鬼门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一间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啟德郵輪碼頭三條免費穿梭班次服務今日起取消，政府表示不應長期介入碼頭的營運，並長期以公帑處理郵輪乘客往來碼頭的交通安排。又在今日抵港的郵輪乘客說，取消穿梭巴士無事先宣傳令旅客失了預算，亦都有旅客認為不應該以公帑支付乘客的交通費。涵蓋26個行業的優化補充勞工計劃下星期一起接受申請，髮型師是其中一個工種。香港美髮美容業商會理事長許迪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港有3000多間髮型屋普遍缺人手，以洗頭和染髮的需求較大。髮型屋面對新人不願意入行的問題，他認為優化補充勞工計劃有助舒緩人手壓力，但是輸入外勞要計及住宿等成本，能否一步到位解決人手問題有待觀望。香港洗衣商會主席周漢強在同一節目表示，洗衣場工作環境酷熱辛苦，勞動力大，較少年輕人願意入行。優化計劃容許洗衣及整燙工輸入外勞，不少業內人士有意申請。他說業界普遍缺3-4成人手，絕大部分都是這兩個工種。印度外交部不滿中國將有爭議的地區納入新版標準地圖，並正式提出強烈抗議。印度外長蘇傑生強調做法不會改變現實。中國智源朱元部昨日前公布新版地圖，納入藏南地區即被印度稱為阿努納克爾邦和阿克塞欽地區。印度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又說中方的做法只會讓邊界問題更加複雜化。中國外交部日前指出，中印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不是中印關係的全部，應該將其置於雙邊關係適當位置，通過和平友好協商找到公正、合理和雙方都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天气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间中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593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60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9点，升3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过6，香港交易所313.4升6蚊，比亚迪股份248.2升10.4。恒生中国企业65.94升1毫，阿里巴巴90.4跌5毫，

有朝分你大哭之取其用。时时未满足，死心不会放，有朝惨天实在之取其用。 孟婆，呢边啊，孟婆。 喂，欧云师姐，你做咩咁迟钱啫？你又揾我啊？好鬼挂住我咩啊？四爷， 孟婆 B B 咩啊？ 我有名你叫噶嘛？我叫欧云师姐， 梗 系要欧你个云啊嘛。 你好鬼衰啊你啊！你成日打唔人嘅、你，你把口好似朗过油咁啊！ 我个口冇油啊！唔信，响个头埋嚟， 系、 闻下咧。 系、欧云哥啊，你前世果然系坟场杀手啊！你好嘢你，不过咧，我唔会再上你当啦喂。 啊，孟婆啊， 咩？ 乜你冇饮自己煲嗰啲孟婆汤咩？上世嘅嘢你都会记得嘅咩？ 衰嘢你，我讲个秘密俾你知啊！ 咩？ 其实咧，我从来都冇饮过自己煲嘅孟婆汤嘅。 噔噔噔噔，点解呀？ 你知啊，我煲嗰啲汤咧，系俾嗰啲啱啱过身嘅人听啊！嗰啲嘅又嗰啲唔系人唔系人，鬼唔系鬼嗰啲嘢，你知啊？佢哋咧喺嗰啲阴间嘅路上过奈何桥之前饮汤啊！ 系啊系啊， 饮完嘅话咧，咩事都忘记晒 啦！系啊系啊系啊！ 既然佢哋啊乜嘢都忘记都唔记得啦，求其煲咪得啦，系咪啊？嗰啲鬼记得我冇饮咩？ 又系啊！喂，咁啊，阿孟婆猪猪啊， 点啫？ 阿阎王俾你煲汤嗰啲靓料，你哋攞在边啊？ 傻猪猪嚟嘅，我啊静鸡鸡咧。留低呀、 留低佢 煲返啲自私汤俾你饮好唔好啊？ 哎呀，你估啊，你估啊，你估啊，咁你煲咗啲咩汤啊？ 你一定鍾意呀。 咩 有两种啊，白汤定红汤，你想饮咩啊？ 白汤红汤咁有咩分别啊？ 就咁嘅，白汤呢就係俾你呢白饮白食、白食白喝嘅。红汤嘅话呢就用好多红豆煲嘅。 咁不如用好多红豆煲嘅汤，咪即係红豆豆嘅汤，红豆豆啱我。 好衰家嘅你， 几曳啊！ 喂，温 B B， 做啊！咩？你讲乜嘢啊？你讲正啲，我听唔到你。你系咁喷啲白泡出嚟，你做乜嘢啊？ 起身啊你！ 哦，起咩身啫？呢个阴间嚟，鬼嚟噶嘛？鸡蹄就啱啱相反，我就要瞓觉啦。 嘿，你又瞓啊你？你真系好衰啊！你曳曳啊你！ 咪住，整多碗红豆豆汤饮咪得唔得啊？ 整多个煲你都唔得啊！你好衰。 吓又鸡蹄？ 你咩事啊？欧文先生 B B， 喂，我哋系又食又瞓又瞓又食，我哋咩都冇做咁喎。 咁唔好咩？ 你唔觉得好似有啲唔妥咩？ 吓，又系喎，到底有咩唔妥？ 喂， 咩事？ 今日原来七月十五， 系啊， 阿妈教落，唔可以洗头啊。 唉，无聊到死啊你！今日系阴历七月十五啊。咪即系琴日系七月十四啊！ 弊家伙，遇难节唔记得开鬼门关， 抵住算啦。咪住先。嗱，开鬼门关呢单嘢咧，唔系我负责吓，唔好话我同你讲得清清楚楚，因为咧我只系负责煲孟婆汤嘅啫。嗱，欧云师姐，开每鬼门关呢单嘢嘅话咧，嘿，好似系你个刁田嚟啊！ 咩话？咩田话？ 刁田啊！责任咩？ 咦？点解讲一啲洋文嚟嘅？ 梗系啦，要 stupid 啦！我开孟婆咪鬼嚟啊嘛，即系鬼婆啊嘛，我识讲英文咧。 咁犀利，咁你有冇鬼名啊？英文名 梗系有啦，英文名就系 Miss Mandy。 婆，哦、好唔好听？我帮你改个英文名，劲啲咧，好嘛、 啊？咁、啊、我做幽云之姐，英文名要同我欧字有啲关系。 O K， 咁易啦，嗱、啊，一月叫 Albert， 咁即系 Albert 欧云之姐。哦 Albert 欧云使者啊，都好啊！喂，咁呢、這个你哋就叫我做，叫我呢个名啊，试下叫一次啊 ！Albert 欧云使者， 好，各位朋友，我 Albert 欧云使者已经充满力量。阎罗王，你听住，我今次唔记得开鬼门关，我唔惊你炖我冬菇啊！ 叻仔啊 ，Albert， 哎呀，炖冬菇啫嘛，有咩好惊？ 咪系啦，咩都唔惊。炖冬菇唔会痛噶嘛？ 就咁咧，我哋一不做二不休咧、 啊。我谂到咧，不如咧，我哋唔开阎罗王，我坐佢个位，好嘛？我整瓜佢好嘛？ 咁诶，佢死咗啦嘛？你点做瓜佢啊？ 生鬼自有妙计，不如咁。 你好衰啊！你大胆啊！我中意啊！ 到时我做咗阎罗王，咁你就系、 是、阎明。 真系， 日日淘万金未为满足，百千匹薄照样不知足，娶妻娶妾未可满足其欲。当起了原官尚未满足，又做丞相书亦未满足。千秋帝基，苦争苦霸未可满足其用。 阎王要你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喂，阿黑无常，你有冇发觉今年条街好似剩翻咁多祭品咁嘅？ 啊，你个衰仔又讲得啱喎，周街好多哇，你好中意食嗰啲嘢，豆腐啊，话你笃下，哇，好腍嗰啲豆腐，哇，笃下呢嚿先，喂、哎，硬嘅喎呢嚿。 系耶，喂，地下仲有好多龙眼啊！喂，啲芽菜仔点乜？哇，多到发晒芽咁啊！哎呀，真系叫鬼后咩？ 系咯，咩事咧？吓，条街真系鬼影都冇只嘅。哎呀， 喂，黑无常呢单嘢你查下。 喂，呢单嘢叫我查唔系嘛？我即刻呢啲嘢咁湿碎，搵我黑无常细佬黑无猪查咪得啦。啊，黑无常 calling 黑无猪，喂，点解盂兰节嚟咗咧？成条街鬼影都冇只噶？咩话？搵鬼信咩？唔知边鬼过盂兰节唔记得开鬼门关，搞到静嘤嘤唔系嘛？喂！阎王依家好嬲，一定要查清楚边个搞鬼。哦，喂，今次发达啦，喂，白无常，快啲帮手跟下呢单嘢啊！ 哎呀，跟到咁又点咧？ 梗系有 Jack 咧。阎罗王话：阿阎生啊，话出去暗花100亿啊，边个捉到咧？唔记得开鬼门关嗰只鬼咧，就奖100亿俾佢啊！ 100亿好多咩？嗱，我将阴司纸啊，1亿啊，烧俾你，唔使走。 10000亿系嘛？睇少咗咁多个零， 10000亿啊！ 搞错啊！唉，不过就俾你一言惊醒梦中鬼啊！100亿啊，真系一啲都唔多啊！喺呢度通货膨胀咁强劲，诶，随街都执到100000亿啊，80000亿啦，唔稀罕啊！把鬼货，诶，烧鬼晒佢啦！诶，我哋啊，不如我哋咁啊，好嘛？ 咦，正喎，有得谂。 哦，点算啊？呢、這个盂兰节你成个夜市啊，好静啊！ 仲好啦，一月按计划行事，我哋睇下附近有冇人烧介意。 使乜睇啊？你等我闻下咪知啦 吓。 哇！转角应该有人烧介意。 嚟，一二三，转。喂，有冇人烧介意啊？ 系，边个揾啊？ 耶耶，姐姐。你真系鬼火咁靓，咚咚咚咚咚搞咩啊？ 切，唔系话你就揾我咩？我冇咩搞啊！ 你阿姨你 啊，你企后少少系。 你怼住我啊！ 喂，我哋冇揾你啊！我哋想真知道附近有冇人烧街衣啫，睇下有冇啲游魂野鬼啊、收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 烧街衣使乜周围揾啊？你哋望住我对眼， 吓！ 再望落少少我对沙煲咁大嘅拳头，就知我姓萧啦，叫佳衣啊！ 你对眼下边一对落就系拳头，犀利！你真系驰名新田地街姓萧嗰位萧佳衣，灭萧佳衣， 冇错。有咩帮到你？ 大拳头嘅萧佳衣小姐。 逼问，附近系咪真系冇乜游魂野鬼？ 系啊， 系、啊，真系唔觉啊！ 我再问你，咁附近有冇神功器啊？你再几后 生？系啊，你都仲系怼住我哋嘅拳头， 好辛苦呢个拳头， 好大啊呢个拳头。 有冇人搭燕王殿咁啊？ 有啊，转角有神功器啊，就有座燕王殿。不过呢，静鸡鸡话你知啊，嗰边有道鬼门关啊，唔易闯噶，你哋小心啊。 嘿，关我哋咩事啊？我哋去睇神功器啊，边个话要去闯鬼门关？啲黐线， 咁你哋去啦。 哈姆上救命啊！睇唔到嘢啊！我咪嗰头近啊！ 系啊，你个头嗰头睇得鬼咁眼啊嘛你！ 鬼咁眼又冇得意噶，我以后会唔会及唔到嘢噶？ 冇胆鬼啊！喂喂喂，唔系啊！诶唔好喐啊！哎，有张宣传单张飞咗去块面度啊，遮住咗啊！ 鬼死我咩？咩嚟噶？ 睇过嗱，遇难之的钟馗好声音现正接受海选。欢迎报名参加，喂，有计 又有计啊， 梗系鬼计啦！嗱，听住，嗱，我啱啱咧又收到上头阿萧俾我哋嘅 order 啊，萧落嚟噶 order 啊，阿阎罗王话咧有鬼想造反，想坐佢嘅位做阎王，嗱，边个查到呢单嘢又重重有赏？ 咁即系点啊？ 机会你啦，嗱，我哋两兄弟咧唔好成世都做细嘅，唔好成世做黑白无常啊嘛！ 啊，我知啦，你想转形象，你要做七彩无常。是咪定红无常、黄无常 嘅？系你冇啲大字嘅你啊！做大佢，我哋做大黑无常，做大白无常。嗱，俾我哋揾到嗰只反骨鬼啦！一于咁食大茶饭， 一于食大豆腐、 大龙眼啊， 仲有食大芽菜啊！ 各位观众，第一届愚难节钟馗好声音现在开始，有请第一位参赛者萧嘉怡怡怡，佢嘅参赛作品《道道道》，请鼓掌。 大家好，道道道道道道。 停 ，next， 你唔好 cut 住啊，讲嘢啊。 咩咩事？等我。 哎，你唔知你讲乜？你真系真鬼啊 ！Next， 好，第二个参赛者 Albert O 欧云师姐， 猫火猪猪， 乜嘢啊你？嗱，唔好指咁埋啊！ 跌一跌，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唔系 Albert， 仲唔系佢？人嚟，人嚟啊！ 做咩啊？ 大黑无常，大黑无常。我哋系鬼啊，冇人啊！ 哦，咁个鬼嚟啦，鬼嚟啦！系，同我即刻拉咗呢条油炸鬼，攞炸！ 我系油炸鬼，咩事啊？咩事啊？ 我哋已经查明，你就系因为饱暖思红豆，唔记得开鬼门关，仲有想暗杀阎王，依家人证物证俱在，拉得！ 人证饱暖思淫欲， 嘿，我知啦，一定系嗰个大拳头萧嘉怡，识错你啦，哈，出卖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我要再闯鬼门关， 嘟呀嘟，乐悠悠， 再过奈何桥。 阿孟婆， 做咩啊？ 做乜嘢得噶？ 是咪得 ？Albert， 冇 咩啊？ 唔好讲住啊，饮啖糖先啊。 哦，啊，好饮啊！如果有咩不测，就 咁咪就系抵死 啦！你点会咁讲噶？你点会反转猪肚噶？你点？ 唔使讲啦，其实咧，我啊系阎王条针嚟啊！我同萧佳玉系同一个组织嘅女英爱合啊！我哋帮阎王捉鬼。 吓！大圆头嘅萧家姨原来都系鬼， 冇错，谋清楚啲。我嗰对大拳头在下面嗰对脚系冇嘅噃， 仲有啊，佢个头可以360度转噶啦， 系啊，自转又得，共转又得，得啊！ 我 Albert O 欧云师姐喺度奉劝新入行嗰啲鬼勤力工作。千祈唔好唔记得